哼唧出个离人愁来， 他这次有什么能接得上话、啊、他笑着哭了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了着，哭了着，你猜他怎么哭着笑了着。掏心窝子话， 不对上诺言岂能潇洒， 情弹青梅竹马，但你如影一酒桶啊。他竖起耳朵一听，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， 他这次可是没能说得上话、啊哎、他笑着哭了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了着，哭了着，你看他怎么哭着笑了着。 相配，盼铃声心碎，帷幕间灯火幽微，我和你最天生 晚将喜怒哀乐都融入粉末，春字长传又如何，白衣不清会解我，乱世浮萍人看烽火燃山河，未卑未敢忘忧国，哪怕无人知 梦想，也许幻想。 到最后会跟上假欢畅，又何妨无人共享。你曾经是我的边疆，抵抗我所有的悲伤，西风残故人亡，如今被爱流放，困在了眼泪中 真相，因为我要是你。 岁月篡改我红颜，你还是细雨多情的少年，留得你一吻不割都相牵，人世的 苍狼寒秋，一直令你满 起我，长风万里绕，只为相逢。今生一场，此一逍遥。 醉风歌，知他不必吼。只愿灵犀过西陵，光暗相通。 晚来听吹奏，只一听秋水问蜉蝣。几弦明不可两北斗，却何心相思最温柔。孤盼花发红梦，怦然而梦。你二十八宿皆回眸，昔我在意尽为红丝天地皱。今之所知，此心逍遥不忧。 情会难安，执迷不断的痛。 过眼，酒满人事一瞬，心只一瞬，余生不必为难，我愿天就离散，沦为众生承担。

世界，我没刻意残缺。时间不停歇，仿佛落叶飞花般无解，而你在这里就温柔了一些。陪你看美好的月，陪你多甜蜜的街，陪你把我的风眼成最后的邀请，陪你过的那些年终究会化作永远。记得我不曾后退，在你心上陪你每个黑夜。全世界不舍得是对你笑脸，若故事重演，我想我依然会用我的一切换明天。就算我不在里面，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永世不变。这誓言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，别很甜，笑容更适合你的脸。再一遍，记起从前的一滴一点，因为我不在身边，记住我会在你的心里面，我会在你心间做你心头线。 冲击断过往，将细节都流放，可 笑的这沧桑，你还在我的心上。 见美人眼波涟，故人久未见，粉饰煮酒杯未满，风长卷轻将红袖挽。清君三尺剑，烽火城头立肝胆，借君三十年，繁华万里好江山。万千次案卷，你我遮掩心事高悬，万叹世间闭眼。天一字绝版，千金不换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月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三尺剑，烽火城头立肝胆，借君三十年，繁华万里好江山。万千次案卷，迷雾遮掩心事高悬，万叹世间闭眼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月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月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豪杰中皆化尘烟。 是随波如游一片，高台倚栏前，鲜卑光华满长街，玄武洞天也曾教学西街。 几瓶看过儿，新闻勇却何去人烟，纵如火海人抱怀垂怜，也曾笑多久叹千条不俗是离春，不管生死事老来尽做江湖世中人，窗外雨来阴深，前世是梦还是真，隔世春秋后昔年因果皆是曾听闻，流言仍在前，担心有惹何须来辩，世事皆千人千言千面，也曾真风过眼，只见情调卷云纹，不断阴险阵，缘何梦中深记那一瞬，树下落英纷纷，此刻是梦还只为江湖皆是句传闻， 担心何须言在口，横笛先坠落心道，是我徒有身后名，不如及时一杯酒， 也曾怀拥人是我独享一枝春，不管生死事，缘何尽做江湖世中人，门外深浅阴深，相逢是梦还是真，隔世春秋后前生因